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，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，我怕会吵醒他。上天啊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，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依旧在想他。 开场曲又是这首非常走心和好听的《阿拉斯加海湾》，相爱不能相守的人听到它一定会破防泪奔。大海深不见底，就像人心变幻莫测，有人把爱隐藏在心底，也有人嘴上说着爱你，但心里却未必。下一首依然和海有关，叫做《坠入海底》。 在我脑海中，我到我痛，感觉像被掏空，我眼神迷离，摩擦飘逸，一步现身外太空，带你吹晚风，看月亮的笑容，发光的样子特别像你，牵你手去兜风，所有的爱都给你做你的 iPhone。 高空坠入到海底，你出现在我梦里，内心早已浪花起，触摸我心里。 I love see you love me， 我都爱听，尤其是对你，满脑都是你，不会抹去。 他们说的技巧从不理睬，这场 love game 它不是比赛，抓住我的双手 catch my body， 让我 make a moment by my side。 你说你想看着大海，眼神望着我在发呆，我在写歌数着八拍，不经意间就能把这美好全部都能化成魔来。感觉 this is my time， yeah， 组织星星 for fire， yeah， she's all never mine， yeah， you're the one of the kind。觉得生活方式太累，有了你两个人都是派对，如果让你依赖也能算作犯罪，原谅我的心底这一辈子都判给你。讲道理不是代表没有耐心不爱你，只是因为我是跟你慢慢老去，品尝着生命里藏着真谛。 So you can always let me touch your skin, your sweet baby heart， 别担心我们早着呢，抬头前装饰这片星空呢。 高空坠入到海底，你出现在我梦里，内心早已浪花起，触摸我心里。 I love see you love me， 我都爱听，尤其是对你，满脑都是你，不会抹去。 坠入海底，一首略带节奏感的歌。有人说我选择把理想与浪漫放入旋律，现实与残酷和渴望不可及我都接受，其实也想和你坠入海里，可高空也有我想要的，想要就尽力争取，所以就是间歇性坠落。听完这首歌就振作起来，就当是堕落了三分钟吧。不得不说，你这个感觉还真的很准确，这首歌唱的还是比较甜的，不过呢是属于淡淡的循序渐进式的甜，而下面一首就是浓烈显而易见的甜，来听杨千嬅《处处吻》。 处处吻来自杨千嬅。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他会出现在你不经意间上扬的嘴角，即使捂住嘴巴，他也会从你的眼睛溜出来。双向奔赴的爱情有多欢喜，爱而不得就有多难过。太在乎一个人，真的是连呼吸都痛；太牵挂一个人，你会变得多愁善感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支配着你的情绪，你没有了自我，陷了进去。来听梁静茹这首《会呼吸的痛》。 会呼吸的痛来自梁静茹。一位叫阿洛的朋友说，年少时果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，爱而不得的遗憾要用一生去治愈。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眼万年吧。其实在我们年少时光，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一个让我们一眼惊艳的人。以前我们还在节目里面分享过这样的话题，我觉得生命当中能够有让你惊艳的这样一个人的存在，即便我们没有得到他，甚至我们和他只是陌生人，但这份美好留在心底，也算是对生命的装点。还有一位朋友白痴倒过来念，他分享了甜蜜的日常。我16岁认识他，并且还深深地爱上了他。现在我30岁了，有他陪在身边的日子真的很好。祝我们结婚纪念日快乐，祝福你们。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很应景，那就是李荣浩的《我们好好的》。 小小纷争，你留的灯 着我们好好的。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。 上半段再来听一首我在昨天的梦里又见到了你，来自枯木逢春。转个身马上回来。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，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，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见你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，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了哪里。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，看见了你年轻的身体，看见了你第一次哭泣，看见了你年少的欢喜，看不见你离去时的心情。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想陪你一直走下去，我不会让你再哭泣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去。可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你，我也从来没有抱过你，我看着你渐渐远去，也看着自己慢慢老去。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，清晨想起了你，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见你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，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了哪里。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想陪你一直走下去，我不会让你再哭泣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去。可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你，我也从来没有抱过你，我看着你渐渐远去，也看着自己慢慢老去。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。 妈妈，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。 老刘，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，明早胡同口见啊。 小雨，出门遛狗牵好狗绳，别伤到邻居。 首都文明办

晚的盲盒是林凡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五天几年》。听上去呢，这个节奏还算是比较明快的，而且他的嗓音很清澈通透，整首歌都透露着对爱的洒脱，有一种经历了失恋走出来的豁达，让人欣赏。这首歌也是一部2010年的偶像剧，叫做《犀利人妻》的片头曲，严格说起来也是有一定的年代感了。继续听歌，来自薛之谦、郭聪明的《耗尽》。 我好像很擅长自己去某个地方，跟着光路很长，临走时也会回头望。最长天一亮，我们又人模狗样，夜一深哭一场，每次能缓解点疯狂。我们放肆的生长，只为了能回去一趟，能回到热依偎姑娘她最后落泪的地方。许偏高点的愿望，撒遍牵强好的谎，都不甘心地打发着一层初妆。我们要不回理想，还耗尽了归途的光，一直到寻你的姑娘认不出了你的模样。结局它是愿望，在微信的鼓掌，请你连我一生家乡。好像很擅长让自己困在远方，纸一张字一脏，藏着我无畏的模样。我们放肆的生长，只为了能回去一趟，能回到这一位姑娘她最后努力的地方。高点的愿望，撒闭眼前想好的谎，都不甘心地打发着一层初妆。我们要不回理想，还耗尽了归途的光，一直到寻你的姑娘认不出了你的模样。愿望在微信的鼓掌，请迷恋我一生。我们最后的下场是对这些念念不忘，一直到耗尽了等你的姑娘也不知去向。我愿望，谁模仿你出装，谁想我们来世一样。